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新剑去找曹峰，复制是不知道的。月君的案子他还是觉得有地方需要核对，所以打了一通电话给司徒卓。电话那边司徒犹豫了一下，然后跟他约了下午在一家咖啡店。 我今天有点事不在鉴定所，你要说的话就外面碰头吧。 复制倒是没什么意见，记好了时间地点就挂了电话。到了约定的时间，他跟王杰打了声招呼就出门了。司徒约的那个地方很诡异的，离他们两个单位都不近。复制到的时候比约定的时间还迟了一点。被领位带到司徒那桌，第一眼看到的是新剑。意外的扬起眉。 你怎么在这儿？ 新剑手里端着咖啡，看见复制先是笑了笑。 凑巧遇到。 城市这么大，这是能有多巧啊。 不是太信。复制在司徒对面坐下，看见旁边的曹峰感觉更诡异了。 这一桌的组合看起来挺像惊悚片的啊！你们聚在一起是还没打起来，还是已经打完了？ 这真的是互相都不顺眼的三个人啊。曹峰挑了挑眉。 司徒是来找我的，多余那个是不影子来。 他一说完，两个人看向他，复制敏感地对那句司徒感觉到有些微妙。至于司徒卓，只是扫了曹峰一眼，端着咖啡的手动了一下，似乎是强忍着没泼出去而已。新建永远是最自然的那一个，他叫来服务生给复制点了杯东西，然后靠在窗边的案台上。 你找司徒是为了月经的案子？ 嗯。 这案子你倒真是挺积极的，处长可以欣慰了。 本来是带了几分调侃的话，被这时候说出来，莫名的有了一种很亲昵的感觉。复制本能的觉察这几个人之间有事儿，但是一时抓不住重点。倒是曹峰对这话扬了下眉。 大概是因为最后一个案子，学长比较有动力。 新建眼底的神色沉了沉。 你倒是挺了解。 火药味突然之间充斥了这一桌。幸亏服务生这时候插了进来，刚好端上了复制那杯饮料，亲切的微笑打断了新建和曹峰之间的波涛暗涌。不过复制看了一眼手上的西瓜汁，脸色有点难看。 这什么东西啊？ 你胃差就别喝咖啡了，酸。 不喝咖啡也不用喝这玩意儿吧。 复制尴尬地扫了一圈周围拿着这种饮料的小女生们，迟疑了一下，想叫来服务生再换一杯。不过一抬头看见新建的表情，最终还是妥协了。曹峰憋不住还是挤出来一句话。 新建，你是不是从来就不懂什么叫做征求意见？ 他对面的新建无动于衷地喝着咖啡，视线扫到复制，似真似假地解释了一句。 我如果对他操心的比他对自己想的还要多，就不需要征求意见。 话说得太暧昧，复制脸色僵了一下。还没等他反应，司徒卓很突然地站了起来。 一群神经病。 说完甩手就走了，连头都没回。剩下几个人都愣了半天，然后曹峰突然拍桌大笑，也不管这里是咖啡屋影响不好，一直到笑够了才勉强做好掏出钱。 这次算我的吧，以后大家最好再也不见。 临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复制。 新建那天听见咱们俩说的话了，他装孙子而已。 曹峰的表情有几分恶意，他挑衅地看了新建一眼，后者一脸自然，反而是复制傻了。他一直到曹峰走了，半天还是不知道怎么回头面对另外一个人。其实这几天新建的反应，他是猜到了可能对方觉察到了什么，但是这种猜测基本上是基于那天晚上在车里糊里糊涂的一夜。他觉得新建就算有感觉应该也很模糊，至少还来不及搞明白。 他没想到对方是真的知道了。曹峰不解释，他也清楚对方所说的他们两个的对话指的是什么。新建的心思装得很深，复制根本措手不及，这种感情突然暴露的感觉太狼狈了，甚至让他有点愤怒。盯着复制的后脑勺半天，新建终于忍不住调侃了一句， 以后咱们俩就这么老死不相见了。 然后复制就跟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回身死死地瞪着新建，一句你他妈的怎么也接不下去后面的话了。憋到最后还是复制先移开视线，先离开了。新建看着手上剩下的咖啡，很低地叹了口气，逼到这个地步依然没用。复制性格里轻易放弃的那部分，不知道是先天的还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习惯，似乎除了工作上的事，对待其他人他总是缺乏那么点信心和坚持，包括他有感情投入的对象。大学里就有过一次，现在对着新建依然是如此。新建跟曹峰的谈话其实没有涉及到太多的内容，不过因为新建没有隐瞒自己已经知道了复制对自己的感情，曹峰对于大学里复制的那段感情也没有刻意的避开。不过终究是复制的私隐，他就算说也是点到即止。其实对于新建来说，找曹峰只是一个确认，确认自己的犹豫到底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他愿意去跟别人坦白谈起的地步。很多决定一旦下了，往后的发展就没有人可以预料。他跟复制不一样，继续往前走他必须有一个足够可靠的理由。新建长出了一口气，一口一口把杯里的咖啡抿完。很多事情你不知道的时候是一种感觉，知道了是一种感觉，而知道了其他人也知道了又是一种感觉。这话听起来有点绕，等真正发生了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滋味，就如同现在的复制。新建回到检察院还跟没事人一样，甚至晚上下班的时候还跑来约他一起吃饭。当时王姐在办公室，他没办法说太多，只能甩回去一句没空。谁知道莫名热心的老检察官立刻补了一句， 啊，没事儿，现在案子不紧，你俩去吃饭吧。 王姐脸上的笑容是欣慰温柔的，看在复制眼里却有种扭曲的感觉。饭到最后还是没吃，王杰的好意被复制用着有点僵硬的笑容推辞了。一直到了晚上九点，他还是在办公室里。在楼道的另外一边，新建的办公室灯也亮着，不过他们两个看的却不是一样的东西。复制还在试图梳理月经的案件漏洞，而新建却在看一份新的报告，这是庄一伟传真给他的。就在他约复制吃饭但是被拒绝后没多久，而他也是从那时一直看到现在。桌上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他扫了一眼，被来见人的名字吸引了注意，点开信息里面的东西让他眉头皱了起来。没怎么犹豫，他拿过外套锁上办公室的门，在视线转到复制那道门时，他怔了一下，表情有点迟疑，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地走过，只是在看不到门缝里那细微的光亮后很低地叹了口气。那条信息是庄一伟发的，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我在路口等你，苏志。 新建走出检察院，没花多少时间就找到了庄一伟的车。上车之后才发觉对方穿着一件很诡异的衣服。 如果我不是眼瞎，你这是白大褂。 现在如果是司徒卓那张脸，他会觉得合理很多。庄一伟把伪装用的眼镜摘掉，无奈地挑了下眉， 我刚从医院出来。 现在去医院都必须穿工作服了。 我呀是真佩服你这张嘴，任何时候都不肯放弃主要职能啊。 翻了个白眼，庄一伟把眼镜放在旁边，然后把白大褂给脱了。 给你的报告看了吗？ 看了。 怎么想的？ 我觉得现在你查出来的东西会比较重要。 技巧性的把话题的主脑全换过来，新建挑了下眉。作为一个检察官，他果然还是不喜欢在跟人说话的时候成为回答的那一方。